你而家听紧嘅系 www.magazine.com.hk 一个追求生活态度嘅网络媒体，我系杰斯。 好，欢迎翻嚟，即系第三季嘅 今日讲古仔。 今日就录音嘅时间就系礼拜二嘅7:20，即系礼拜二就收咗市啦。 系啦， 吓咁啊，应啲 Facebook 网友嘅要求咧，我哋而家开始就开头嘅时候就讲讲个市咯，咁啊，应该都唔敏感啦，讲个市而家系咪阿迪？ 有咩敏感啊？ 我冇敏感啊，讲啊，讲下个市咯。咁啊，20,000，即系我记得第上一季最一集就话，诶，牛山不是梦啊，梦下梦下又梦咗上个23,000楼上。 上季最后一集，除咗个即系你讲话会上翻23,000之外啦，第二样嘢就显煤啦，好明显就系啦，留意一下，留意啲煤股，特别系只显煤啦，如果要搏嘅时候的话。咁啊，显煤又上咗去啦，呢排都 系啊。咁啊，阿迪你点睇啊个市？ 个市去到呢啲位，我谂 搏唔搏你？ 搏唔搏？唔系太搏住， 唔系太搏啊？ 唔系太搏住。 你惊咩啊？ 惊咩啊？我谂上面水位得翻几百嘅啫， 几百都好执噶。 嗱，呢个就要睇啦，即系呢个要睇啊。 即系人一世物一世都系为咗嗰几百点 嘅。咁你几百点，如果你拣个股嘅，你要谂噶，一大难缠噶。OK。 吓， 系你俾我拣就即系冇啦，因为今日先开翻港股仔啦，早个零礼拜同姚川都倾过嘅就系、是，如果你俾我拣就博只江西铜啦，江西铜都上咗、上咗亚湾大约7%到上去啦， 而家就开始跌翻啲啦，有 profit taking 啦，正常嘅。 系啊，所以你问我呢一阵嘅，我谂 around 望上去望到300-400啦，都要晾一晾住先。 即系大概你讲紧都系世界位啊，23,500。呢、這个位就系上年五月掂到就杀落嚟嗰位，咁啊，大家都系睇住23,500，但系破到啊，即系个都咁讲啦，破到啊上24,000，即系23,500破到，梗系上24,000啦。吓，即系个问题就系破唔破到嘅啫，咁你要我谂要俾啲大行或者大基金去数下飞先嘅，因为23,500始终系五月到而家杀咗落嚟 V 型衰冲翻上去，咁大家都要数一数呢个位有几多蟹货得噶，如果你个蟹货多嘅，我梗系唔会掉钱落去同你赌呢一铺啦，你话蟹货咦，原来其实之前碌落嚟都干晒，收得7788嘅，咁啊梗系乘势推上去啦，咁所以我谂。嚟緊會喺度掙扎下先啦，數埋飛先算啦。 我諗仲要睇多個位啦，就係2329呢個位啦，因為235個都好，網上邊都係得個400點。239係上浸就係穿唔上去企唔穩啦 ，OK， 係 啦， 所以就跟住碌翻落嚟啦。 係，所以上邊都好多阻力位，咁所以。大家望得好啲，但系又唔敢望到好好。 同埋你话纯粹睇恒指成分股嚟讲 ，OK， 汇丰同中移动呢一阵谷咗上去啦 ，OK。另外工建行亦都上埋去。咁你话仲有得喐嘅系咩呢？之前啦，受到即系一啲新闻嘅影响啦，就系中石油啦，几只嘅石油股其实都未系喐得好紧要嘅。 系啊，其实有力嘅， 有力嘅。 你数指数股咧， 维飞仲有嘅， 系啦，仲有成堆咧可以夹上去嘅， 长实、新鸿基、和黄就谷咗上去啦，好明显就咁，你计落去就仲有嘅。咁当然啦，你话呢一浸升得最犀利嗰只，纯粹讲指数股嘅就一定系7孖0啦。 梗系啦，呢只已经唔系股嚟嘅，只真系 神话嚟嘅。 哇，估唔到360蚊都仲有60蚊执啊！360蚊叫你唔好买嗰啲位，你买咗有60蚊执啊！ 我搏噶，你俾我都会搏噶，即系我 哇，真系唔敢搏啊！ 你问到去到呢啲位420，咁我自己嘅睇法系顶窿去到450就要回一回翻一阵飞啦，可能落翻380先，再企个冲。好多人都讲紧有冇机会呢一阵上500，难啲咯。 但你话上翻235，500蚊， 500蚊啊！ 嗱，阵间我哋讲一讲，即系开头 round up 咗个市同埋我哋睇法先，跟住我哋就再讲下呢件事。 系啊， 因为呢扎嘢个牵涉范围其实已经系越嚟越大噶啦。 系啦， 吓你牵涉到一扎科网股啦，周边科网股啦，腾讯啦，阿里巴巴啦，而家嗱楞埋落银行啦，仲埋楞埋落一大扎民营企业嘅，即系啱会讲啦，即系点解会楞晒啲咁嘅嘢咧？ 成个古仔，成个 picture 系啦，成个 picture 其实即系呢个节目，即系今日讲古仔，上两个 season 都讲咗好多关于类嘅嘢，咁但系即系不幸言中吓，咁好多即系之前嗰啲节目讲嘅嘢咧。 串埋一齊㗎啦，而家開始喺中國裏面開始串埋一齊㗎啦。咁所以陣間可以彎噏下呢樣嘢。咁啊，即係講個市先咯。我覺得23500咧會不斷被挑戰嘅呢個位，即係係咁篤啊篤啊篤啊，睇下篤唔篤得穿嘅。咁好消息當然你會發覺，哇！突然之間冇做呢兩個禮拜。成個世界都非常美好。這個嘅新馬士阿薩密斯又話唔都啦。 係啦。 咁呢個被譽為鷹派嘅人物唔都呢，即係話唔會退市啦。唔會加息啦。跟住就耶倫呢、這個耶倫呢位嘅靚女咁呼聲最高。咁佢被譽為鴿派。俾啲傳媒呢就一個鷹一個鴿。總之鷹派呢阿薩密斯呢就係、魔鬼嚟嘅。 係啦。 佢個威力仲勁過拉登。你諗下佢話一話唔都咧，全世界全部都升， 冇錯， 佢勁過拉登911襲擊嚇。咁耶倫上嚟咧，而家耶倫係咪會上聯儲局主席個位咧，都好多爭議嘅， 有待觀察。 有待觀察，因為耶倫係被譽為鴿派，因為佢係溫和嘅嚇。佢上嚟之後，大家覺得就唔會咁快退市，亦都唔會咁快加息嚇。咁但係咪鴿派就代表唔退市唔加息嘅？絕對唔係嘅。我覺得鴿派唔退市唔加息呢樣嘢咧，係傳媒咧夾硬屈出嚟嘅嚇。鷹派係咪即係咁？英咧都系传媒夹硬屈出嚟，搞到阿萨密斯咧就好似，即系当然萨密斯本身个朵又臭臭地啦， 系啊， 吓个朵又臭臭地啦，咁佢又讲过一啲关于即系男女平等嘅一啲俾啲女性团体系咁嚼嗰啲嘢啦，吓咁个朵又臭臭地，华尔街味道又重，吓咁所以当然佢话唔做，咁引发咗好多一啲嘅阴谋论同埋啲睇法啦，包括就系话喂，点解你喺禮拜六禮拜日嘅時候講話唔做呢，即係之後個禮拜一就日本又收市，日本又放假、FOMC 又就嚟開會，點解你揀呢個時候出嚟講話唔考慮呢、你係咪即係睇住華爾街頭、高盛嗰班頭一唔做個市夾上去、可能下個禮拜就突然間走出嚟，佢話我又做翻， 我又做翻， 佢又懟落去，喂你係咪玩緊華爾街呀？因為佢係被譽為旋轉門嘅人物嚟嘅。咁意思就其實好簡單，就係話佢喺華爾街嗰度做下，咁會轉下轉下轉咗入去政府裏面，咁喺政府裏面做下做下呢又會轉返出嚟華爾街、華爾街又轉返政府，即係旋轉門咁樣兩邊轉來轉去，即係兩邊不是人咁嘅、情況。咁相對嚟講呢，耶倫呢就即係佢嗰個民望係比較高嘅、大家都覺得呢就係話佢走出嚟嘅話呢，起碼華爾街或者成個美國金融嗰、那個政策呢就唔會有太大嘅變動、一切都跟住伯南克，仲要係慢版伯南克咁但係個問題又係啦，本來耶倫嗰個呼聲係比較高，但係呢奧巴馬又唔鍾意耶倫喎、奧巴馬直頭即基本上講到明就係唔想耶倫入去聯儲局嗰度嘅，咁點解奧巴馬唔想？因為大家同一個黨嘅，點解奧巴馬唔想耶倫入去咧？又唔知喎，唔知咪奧巴馬以前溝阿耶倫溝唔掂，咁所以我唔俾你做咁樣嚇，咁所以個問題係其實係頗為複雜嘅。 呢個位咧，從來都要好多人嘅妥協先可以坐到㗎啦。 係啦，咁但係即你咁講，你問我，即係俾我係耶倫又好，我係薩密斯都好，我都唔會做。但係你一做，你投嗰一兩年，你完全係活喺伯南克陰影，因為你有個退市。 系啦， 你几时退呢？你即伯南克就整咗 QE 出嚟，咁、但埋单退市嗰下咧就你去埋，你埋得快又俾人闹，埋得慢又俾人闹，咁、我知三杀位我做嚟做乜咧？我系新麻市啊，我都喺华尔街度揼个圈，冇上冇落，我赚得仲多啦，我真系为你服务咩大佬？咁所以即系，但系 anyway 点都好，而家萨密斯唔做咧，被誉为全球即系依一刻嚟讲咧，今年最大嘅财经新闻，亦都系最大嘅利好因素嚟嘅、你见到美股即刻抽上去啦。 仲有个嘅，即系我如果你话讲翻个市咧，就系、相信啦，下个礼拜嘅话都应该系牛住喺度先噶啦。点解咧？九月尾得个大选啦，好明显就要睇一个人啦，就系、是、究竟女人。算唔算到啦，麥克爾 ？OK， 選到嘅話就應該大家都會仲有口煙花上嘅。嗱、 德國大選你哋要及實啲消息，因為德國大選個形勢咧仲亂過而家聯儲局主席個提名嘅。 係啊， 係啦，係好亂嘅。麥克爾就牌面上 OK， 但麥克爾側邊啲嘢咧全部唔掂嘅，喺個 opinion poll 裏邊咧全部唔掂嘅。咁所以你話麥克爾係咪真係可以咁順利過渡咧？始終都係一個疑問。但我相信喺而家即係我睇翻啲 promotion 啦，我唔係德國人，我唔喺德國住，我唔敢即係好親力齊奇咁講俾大家聽。咁但係見到即係打緊麥克爾嗰啲競爭對手咧，其實又好即係好點講咧，好冇大將之風嘅好多都，又好似。 難挑大梁咁樣嗰隻嘅，咁所以睇來睇去又好似麥克爾應該會得 選丑囉，唔係選利囉， 係啦，咁所以嚟講就德國大選我又反為我又唔算好驚，咁但係風風浪浪呢嚟緊呢幾日呢就會出現㗎啦，咁就假設返嚟嘅薩默斯嘅唔做係對全球股市一個全球資金市場一個振奮嘅，咁都係一句好消息啦，嗱咁你睇返你數返大陸嘅 A 股啦，咁啊上個禮拜講就係話中秋節就係放假啦，咁今日已經 A 股開始有啲 profit taking 啦，咁估計聽日 A 股都會有啲 profit taking， 即係聽日禮拜三，咁但係 A 股嘅形勢唔差嘅，喺 A 股形勢唔差，你話今日跌咗40几点，好似係呢兩三個月最大單日跌幅，咁但係個形勢唔算太差，咁亦都係上兩個禮拜咁講就係話越係要打貪個市就越升，因為你始終你都係要好似個搖搖板咁樣啦，你打貪你唔可以俾個市跌住先啦，咁所以我諗好多錢就衝緊落個市裏面，咁亦都即係對於國內嘅股民嚟講，近排又確實好開心嘅，好多飯去玩啦， 係啊， 炒完啲飯又炒嗰飯，炒完嗰飯冧咗之後又炒返轉頭咁樣，咁啲航運股一樣啦，我 Facebook 其實都講話2866幾好炒啊，係咪啊，抽完195到215212呢啲位企到喺212啦，咁下個上落位囉，咪博佢2.5到2.4咯，呢啲位抽來抽去，咁 A 股近排啲航運股之前升得好急，而家又跌返落嚟嘅，咁所以見到即係 A 股其實都係好短炒，但係個形勢 OK 嘅 A 股，咁你睇返香港嘅因素，香港嘅冇因素，你話樓市嘅因素大家都唔理啦，最多我唔買地產股嘅啫。 冇完全唔會睇香港本身內在環境。 啊、你啱啱講就係話你藍籌股裏面你數飛你裏面仲有好多股可以夾上去，第一樣嘢就係啲內銀股啦。內銀股有好有唔好，好嘅就係話試咗水，就係話優先股會發出嚟呢啲內銀股就升咗一陣、一大陣、跟住就冇料到啦、或者係未有 follow up， 未有 update 啦，就跌返落嚟。跟住民營銀行走出嚟啦，本應係對內銀股幾大嘅威脅，幾大嘅挑戰，咁但係內銀股 OK 啊，四大國有銀行全部頂得住，即係話民營銀行呢個競爭，即係可能出現嘅新競爭對手出咗嚟之後，對內銀股已經 OK 喎，你就可以證明到 A 股嗰個維穩力係其實幾強嘅，你有一啲疑似負面嘅，我一定揾錢佔住個底先嘅，咁所以 A 股形勢 OK， 美國個形勢 OK， 咁只要有即係騰訊之後有啲第二階梯梯隊嘅藍籌股頂住個市嘅話，我覺得會係咁樣篤下個23500，篤唔篤得穿我有信心嘅，我有信心會篤穿23500嘅，你篤穿23500，你咪睇24000還是25000呢，到時先算啦，一步一步啦， 篤穿有信心嘅，但係都係提一提就係239,24000呢18点啦，個阻力位好大好大 好大嘅，但係如果你話23500呢個位啲大行係數到飛，覺得係篤得穿，我圍得到嘅，我歸到邊嘅話，我諗23900只係一個時間嘅問題嘅啫，咁所以即係暫時都可以睇好，咁再加上九月就嚟完呢，咁行入去十月份呢就開始炒三中全會， 係 啊 炒三中全會，而家走出嚟嘅消息面呢全部都基本上係正面，因為我估計三中全會就唔會再講打貪嘅，因為始終你喺過去嗰幾個月裏面已經打到7788，要打嘅7788啦，你話中國裏面打晒啲貪冇可能㗎啦，係咪，你13亿人裏面你打10亿人喎，咁但係啲大老虎正如上次咁講，周永康已經開始個名蒲咗出嚟，周永康側邊嘅人呢就全部拉晒落嚟咁滯㗎啦，咁周永康變咗獨孤一味，獨孤一個，咁佢只要唔出聲扮鵪鶉呢 ,ok 㗎喇。咁所以三中全會我估計就係話上年嘅三中全會就係講打貪啦。打貪就打咗一年啦。咁今年嘅三中全會如果你再講打貪嘅話呢，就會變成就你打咗一年你都仲講，即係打唔掂啦。咁我諗佢會避重就輕呢，就唔會講打貪，就反為將個焦點呢就撥返落去嗰個嘅經濟嗰度啦。 你估三中全會之前三寶啦，其中兩隻啦，羅七3800。 呢啲唔使諗啦，呢啲算吧， 兜下啦， skip 咗佢啦，呢啲三寶係所謂中頭三寶啫， 仲有得兜下喎， 收皮呀、我唔兜呢啲啦，我而家呢個陣勢我大把嘢兜呀，呢啲睇一睇下個彎，睇下有冇得博大霧嘅啫，咁你三中全會裏面都係咁講啦，即係招商引資、税制改革同埋户籍改革三個最大嘅議題，咁拍住城鎮化咁樣，咁呢啲一定係即係環保呀，呢啲繼續會有一炒，咁257呀、光大嗰啲可以留意一下啦，咁另一樣 樣嘢亦都係即係可以即係放心少少嘅，就係呢一個月開始，九月份開始，全中國嘅經濟數據，任何一忽嘅中國經濟數據都係靚仔嘅。 O K， 冇再講過八月嘅時候成日講話保底啊，究竟你保底個底喺邊咧？7.5%咧，咁啊唔保底嚟噶，即係一個月，即其實係我哋停咗嗰兩個禮拜，全部變曬嘅。 連匯豐個 P M I 都上翻50%。 係啊，而家冇人會講保底，你講保底俾人打嘅。嚇，而家啲大行啊個個夾高個 G D P 預測，咁啊去到8.6啊、8.7啊，就嚟去到9噶啦。 飛黃騰達咁樣。 完全，其實兩個禮拜前大家都好驚。 係啦，6.幾啊，6.7啊， 你會唔會同我講6.5㗎？李克強咁樣，咁而家你話喂，你應該有8啦，我話屌黐孖筋，咁啊，所以呢兩個禮拜停一停咧，就發覺即係應該停耐啲咯，個節目 世事啊變咗好多啦， 係啦，就變咗好多啦。咁啊，而家開始即係做翻 season three 咧，可能個市又跌啦，可能係咁斜啦，因為即係個市係咁斜噶啦。啊，咁就甚至乎呢個王菲離婚都同個市有關嘅， 可能係咯， 知點解？ 唔知喎。 诶，话的你啊，真系 冇留意啊！ 留意啲咁嘅娱乐新闻。王菲第几次离婚啊？第一次就同阿谢霆锋甩拖啦。 啊！ 第二次就同嗰咩窦唯离婚啦，窦扣啊，窦咩？ 啊，窦唯啊。 窦唯离婚啦。咁啊，两次，一次分手，一次 离婚 咧。其中窦唯嗰次咧，佢一离完婚咧。中國係超級大牛市嘅，由2000點升到6000點嘅。 咦？ 咁今次又離婚，又係2000點。咁所以我諗咧，即係如果你話今次個牛真係 A 股升翻上去咧，咁阿王菲就應記一功啦。 係啦。 咁所以佢應該盡快就再結一次婚。咁下次熊市咧，佢又可以再離婚，又再牛市。 會唔好盡快結一次婚住？ 係啫，升咗上去先。 升咗上去 結婚，係啦，跟住跌到撲街咧，咁你就再離婚。 冇錯啦， 咁啊，所以係要咁樣，因為你要知道，即係一個市，大家都係覺得啊，好似好陽光，好 sunny 咁樣，泛泛都掂㗎。你諗落去，即係泛泛都掂，只係嗰個上面個位你點樣破法，或者係幾時破嘅啫。咁而家啲負面因素冇人講㗎啦。咁但係你話係咪個市場冇負面因素？絕對唔會嘅， 唔會， 絕對唔會嘅。咁但係啲正面因素調翻轉嚟講，咪就係負面咯，一樣嘅啫嘛。FOMC 開完會之後，大家可能估話，喂，九月就算九月唔退市，喂，十月會一次過退曬㗎啦。原來我哋。刮清楚啦，阿耶倫癲嘅嚇，佢最中意咧就一鋪過格剷除曬咁啊，退市一次過，咁你唔會知嘅，咁所以就即係我都咁講啦，即係我 Facebook 即係啲網友都跟住都話啦，就算你唔睇一個市，你都唔可以 short 佢，你唔可以 put 佢，你隨時夾死嚇，因為咁講就係話，而家喺藍籌股嗰40隻裏邊。你其實有成抽咧，你可以夾到上去嘅， 啊、 股價上面你成抽可以夾到上去，你淨係只中移動可以夾死你，係咪、 啊？ 你淨係就係內銀股咧夾死你，甚至乎你話 CY 無端端講兩句嘢，地產股都夾得死你， 係啊，夾翻上去。我都話一同16未夾上去㗎，係 啊，依啲全部未夾上去， 你13上咗去啫嘛。 你淨係騰訊搭匯豐，基本上你已經係衝翻上23000呢個位㗎啦。 冇錯。 咁、啊、其他嗰啲未夾上去，佢夾得上去，仲有隻857咧？ 你16加石油股就已經夾得曬出嚟啦，夾足1000嘅可以。 857話俾你聽，打完啦，全部嘢打完啦。你見到啲燃氣股係升緊嘅。嗱、你我 Facebook 講我近排兜只1265啊，天津津燃嘅。咁啊兜咗上去，貼到去到個9我走咗，我17幾買一個9走咗，我18幾會買翻，跟住我睇2.2嘅啦。你見到燃氣股都係同一條 storyline 跌咗落嚟，而家開始升翻上去。如果你話升升下咁上下，發覺咦？中石油唔使驚咯，中石油踢翻上去嗰度力都好強嘅，因為佢補翻住油價。佢之前因為周永康事件或者打貪事件，佢個股價係跌咗落嚟，之餘佢個油價係升緊嘅嘛。咁如果你升翻轉頭嘅時候，又要補翻油價，又要補翻個指數嘅話咧，佢又可以夾你100幾200點嘅。咁所以我對個後市係歡迎嘅。牛三亦都係同一樣嘢啦，牛三不是夢咁樣。 我就保守少少啦，但係提一提就係唔好呢個位沽啦，總之會夾爆。 係你 冇 呢個位沽。 你今日係17號係咪啊？ 是 今日17号你大致上仲有7至8日嘅 working days， 即係仲有事去炒。OK， 我怕嘅係咩，就係、是、OK， 頭先好多綜合返晒所有嘢。OK， 而家 confirm 咗啦，即係葉倫可能變成為唯一人選啦。OK， 然之後嚟緊假設嘅係德國默克爾嗰邊選到搞掂之後，10月返到嚟就怕一樣嘢啫，拱高嘅原因就係要抌散你。 咁係咩呢，就係驚個發債上限嚟，咁美國嗰邊會玩嘢，咁所以危險㗎，即係嚟緊呢兩個月都係危險㗎，但係呢個位就唔應該要沽住 啦。係啦，唔好沽住，忍一忍手先。你有貨，我同阿大師嘅睇法一樣，就係有貨你就揸。你就揸住，你等佢放下，睇下有冇機會放止繞。我有貨嘅意思，即係話你之前喺譬如23,000樓下買咗嗰啲啦，你就等一等先。但係咧，你點睇淡個市咧，你都唔好立亂 put 佢住。 唔好 put 住。 隨時俾人夾死。如果你上個禮拜唔覺意 put 咗咧，其實已經係俾人借咗400-500點噶啦。係咁啊，所以呢方面就要小心啲。啊，咁講起大師嘅話，大師喺節目講咗，我哋會即係大師誠邀我去個 talk show 嗰度1102嚇。 係啊， 11月2號。咁啊，如果各位網友有興趣嘅話咧，你啊留意住 Wagasin 嘅公佈啦。咁啊，我唔知佢講個地點未啊。 嚇，講得咯。 講得喺九龍灣會展。 唔係九龍灣。國際展貿中心，九展 嗰度，咁我本來即係有啲網友話，唔係去，係咪喺紅館啊？紅館我係 book 唔到啊， 係啊， 紅館我係 book 唔到啊，日本小巨蛋我又 book 唔到啊， 係啊，台灣嗰邊又 book 唔到啦， 台灣嗰邊又 book 唔到，如果唔係我要去到即係美國嗰邊，好歡迎我哋過去開， 係啊。 但係即係我未攞到美國嗰個簽證啊，麻煩啲咯。 唔係最慘同埋 九龍九展先咯。 天河嗰邊就收到風，就應該撞正三中全會嘅關係。 係啦，咁我哋又費事啦，因為我哋做完個 show 都仲要去三中全會嗰邊開，咁啊麻煩啲。咁所以九展咯。咁個票價我唔知佢講未啦，票價相宜啦。咁再主題就係、是、我又唔知阿大師有冇講到啦。咁、那個主題都係即係講翻。唔係淨係講市啦，嚇、會好豐富嘅，會好豐富。當然會有歌舞助興啊嗰方面啦、啊，跳火圈啊、雜耍啊、人壽啊嗰啲全部齊曬㗎啦。 但係都係嗰句啦，如果睇 show 啊，大家即係喺事後唔需要講嗰兩個字，因為大多數嘅主辦啦、製作單位都係唔會做嘅，就係回水咯。 係啦係啦，我哋絕對唔會回水嘅。 係啦， 我哋收咗水之後，亦都未必係會真係會做㗎。係 啦，咁啊留意一下啦，因為今日17號啦，咁啊今日就會出翻港股仔嘅第三輯啦 ，OK。禮拜五啦，禮拜五就會褪前咗少少嘅，禮拜五就一定會千打到嚟大師嘅節目就會冇 live 啦，因為嗰日咧就港股就假期 ，OK 就會冇事嘅。咁啊我哋會早啲錄啦，早啲錄就早啲放出嚟啦。咁啊如無意外，姚尊 Sir 都會上咗去啦。 我會 係啦，咁啊你兩個到時 叫咗幾個禮拜我都唔 講下傾下偈啦， 係啦，我都唔得閒。咁啊，因為我都知道大師個睇法同即係呢期個港股嘅睇法同我都。不谋而合啦，可以咁讲，即系大家冇乜 contradiction、 大师就一定会问你噶啦，但系呢个节目问咗你先啦，仲有少少时间。券商股点睇啊？姚川弹咗成浸嘢上去咯， 系啊， 10% 上咗去咯。 因为券商股之前有好多消息，因为其实券商股又可以楞埋下一 part 嚟讲嘅吓，因为而家即系大陆里边炒紧一个 topic 咧，系之前。我呢個節目講過就叫 Big Data 嘅，或者係咁講啦，喺 Big Data 之前咧行咗一樣嘢就叫做呢個金融超市嘅，而家個金融超市講嘅 picture 咧係比起過去嗰幾年前講嘅金融超市咧係更加超市嘅， 好似雲端嘅雲咁大， 係啦，好大嘅，成個 picture 係好大，包攬咗好多樣嘢，亦都包括券商股。券商股之前抽上嗰下，當然就係有少少因為嗰個優先股嗰樣嘢啦。 但係幾準嘅喎，係跟 A 股行嘅。 好跟 10% 就10%， 好跟噶，大佬啊， 跟得好足噶， 真系你知道，即系国内啲券商股，即系一个 characteristic 嘅啫，就系咧，佢哋唔收佣嘅，佢系收即系啲表现费啊，或者自营户口啊，即系光大奶嘢嗰尾啦，嗰啲咁嘅嘢噶嘛，咁所以嗰啲系真系会跟 A 股。 6030亚湾 A 股2000嘅时候14.8、14.9，而家弹翻上16.几，10% 到6881 ，OK 4.8、4.9弹翻上5.3、5.4到，又系10% 到。 如果我会咁讲，如果你下边买咗嘅呢啲位，不妨走咗去。跌翻落嚟，因為而家冇乜消息噶啦，除咗 A 股升之外嚇，之前都有支優先股，令人感覺就係話啲券商股多一飯玩啊咁樣嚇，咁啊但係優先股應該冇咁快會出嚟，因為我都 band 到係爆咗噶啦，我真係唔係好贊同呢樣嘢嚇，咁啊所以就暫時嚟講咧，對於券商股咧升完一陣咧有少少空虛嘅呢個時候，咁回翻落嚟買唔買咧？我覺得買，買嘅原因係乜嘢咧？就下節講。 好。 喂，阿迪，你几千蚊买部手机，识唔识用噶？ 梗系识啦，打电话、SMS 呢啲绝对冇问题。 喂，而家仲边有人打电话噶？梗系玩噶啦，仲 SMS。